哎呀，你看看，这天下大事啊，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。 我说说冯的说，别瞎操心了，读报有立心呐。 话里话外，新闻书场，走着。 哎呦，您不说我倒给忘了，今年这话里话外， 11:01开戏。 数九寒天，冷风嗖，转年春打六九头。正月十五还很远，立心读报说根由。这个一上来呢，先啊跟大伙儿道个歉，这个怨我哈，这功课做的还是不够啊。这你看，要不怎么说这个还得继续努力。哎，主持节目为各位读报，永远在路上，到什么时候都得跟大伙儿好好的学习。昨天啊，哼，这个一下就给说错了啊。倒是不是什么大事情，大的这个意思呢，主要的意思是清楚的，但是时间点没说准。哈哈，对了，给各位添点麻烦，咱呢今天一上来更正一下，说这个节日期间怎么安排啊。因为赶上跨年啊，这个咱们这个话里话外呢又这个搬家啊，打这个晌午呢搬到晚上去了。搬到晚上呢，以后啊，打这个1月1号起，咱就晚上9:10见了。哎，到那个时候啊，这个晚上啊，晚上他有晚上的优势。哎，就对大家来说啊，对我来说没问题，甭管是早晨是中午是晚上是凌晨我都行啊。我是革命的一块砖，领导让往哪儿搬咱就往哪儿搬，服从安排啊。这个可没有做钉子户的。嘿嘿嘿，对对对，那是肯定的，我们这儿有纪律啊，让你这个多在多会儿主持这节目，那就是什么时候。哎，在这个晚上，但是对大伙儿来说呢，晚上有点好处，安静啊，您听得踏实啊。你要上午的时候呢，哎呦呵，坏了啊，这个锅坐在火上扑了啊，呦坏了，呦孩子啊，孩子你看他不听话是吧，打这沙发上啊咕噜啊咕噜下去了。哎，不行得看看，哎呦坏了，这个啊怎么着又坏了啊，送快递的来了，哎呦坏了，行了别介了啊，只要匣子没坏就行。嘿嘿，对了，晚上赶上跨年呢，咱们这个聊天室啊，哎，这个适当的也得休息休息啊。没说咱们得搬家吗？搬家公司都请来了啊。各位啊，我再多说一句啊，我是把这个当成一个新的机遇和好事情。哎，按照电台的安排部署，节目时间做的正常的调整。我说清楚了啊。说清楚了啊。对了，有些人个别人他怎么解释那是他的事儿，他乐意啊，甭管怎么解释，其实我注意到了，再怎么解释他也来听。你看看是吧，你啊，还挺忠诚，忠诚度还挺高啊。那就好，您就是在群里头念烟儿，我认为只要您来咱就是朋友啊。对了，什么地方这个我这儿说出点差池呢，就是聊天室啊，聊天室啊，主要是聊天室，别的都好说。虽说这个跨年节目时间变了，内容可没变，每天都有啊。31号往前说呢， 这个就是中午11:01跟各位见面。31号以后，明年1月1号起，晚上9:10，啊，时间长度呢都一样，没有任何变化。这个聊天室啊，得说一声，从明天开始，一直到3号，咱们这儿都歇着。啊，没说得搬家嘛，搬家完了之后那不得是吧，拾到啊，新的房间得收拾收拾，打扫打扫，大扫除，赶上星期6还来个义务劳动呢。啊，哈哈，对了，什么时候聊天室开呢？4号，也就是下周2，这是1个星期。您也歇一歇啊，也总结总结啊，也那个咱们共同提高提高，哎，这个怎么样更好的啊，跟立新一块儿咱们掺和掺和，参与咱们这读报节目啊，这个像这个锄禾呀、杜尚啊、复古啊、啊燕子呀、铃铛啊，是吧 JYP 呀、啊、啊，对，有一位是一位冯叔，风轻云闲，这是冯叔，哎，大伙儿可以啊自个儿先合计合计，哎，到明年咱怎么着啊，咱怎么来让这聊天室更热闹啊，哈哈，说清楚啊，4号下周2咱们这聊天室才开呢。啊，那个可能是不是我昨天啊这日子说错了啊，跟您道个歉。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午间，明年是晚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，我是立新。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。这就能直接的听匣子。同时呢，这个听听之上还有话里话外聊天室啊，您进聊天室之后，我说了，只要你来都是朋友，可有一样啊，咱这里头可别说一些个法律上不许可的话啊，哈，这我是已经是说过不止一回了，法律不许可那我们电台也不许可啊，那必须的，哎，聊天室是我们电台的，这咱说实话，实话实说，真要是啊，这个咱这啊有点这个违法违规的事情，那一样我们是有责任的，所以我们得这个加强管理啊，不是冲着您，您放100个心啊，哈哈哈，对了，就说嘛，说这个事情，哎，要是再顺手关注一下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，哎，那就更好了。聊天室啊，这您记住啊，直播的时候有，我为什么紧着通知呢？打明天开始，就是这个节目啊，聊天室就关了，啊，就是这个甭管是直播录播啊，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呢，您就踏踏实实的听就得了，啊，对了，跟各位说一下，这个，一上来，啊，发个感慨，哎呀，太感慨了，是吧？为有些事儿，我这个头天晚上没太睡好觉，啊，总结了一下，你看快过年了嘛，得总结呀，年底都得写总结，哎，知道害怕，这才是真的勇敢。这说的呀，是一位比利时大力士的故事。哦，大力士，哎，西洋大力士，比利时人。哦，对对对，当年跟霍师傅比过拳脚，啊，没有，没赶上，跟叶师傅没有，啊，跟锄禾锄师傅，嗨，别锄师傅啊，您跟锄师傅比的是厨艺，是炒菜，嗨，不是啊，这位是一个真的啊，41岁，很不幸，他的人生辉煌的事业就终止在41岁，啊，这位没了，嘿。比利时大力士自由搏击冠军，这就是头几天因为这个得了新冠肺炎不幸离世。大力士您琢磨琢磨，好家伙，那真是啊，那身体太好了，哎，好家伙，这个啊，脯子肉得翻着，赤子肉那得横着，胳膊上4棱子起，那得起了金线了，好家伙，浑身上下腱子肉，必须的，自由搏击呀，应该是精通 各种的这种格斗技术啊，当然人家那个不是打架啊，啊，说看着跟打架似的，那不是打架，他那是一种啊体育比赛啊，那个再怎么说他是有点那个对抗性啊，不是有点，比拳击啊什么摔跤对抗性还要强，但是还是比赛啊，不是打架，打架警察就来了，在哪国家打架警察都得来啊，嘿嘿，对，所以他这是这个搏击得过世界冠军的，结果呢染上这个新冠啊，你这个哎呀很倒霉，是，关键是他自己说了啊，他那意思这个新冠没有那么大危险性，哎，让我戴口罩，不戴，比利时那儿也有健康宝啊，到商场也有那个穿着保安制服那大爷啊，给您提醒，哎，我选扫个码吧，来老家再测个胃吧，啊，这都是比利时话啊，不是，比利时人说法语，哈哈，对啊，甭管说什么语吧啊，这位比利时大力士，哎，比利时这地方出人才，在他之前是一位小胡子胖乎乎的一位小哎小个子的先生啊，大侦探，行了，您就打岔吧，那是小说里的人物，对，这位呢现实当中就是他，他也是不戴口罩，到哪儿哪儿去呢他也不扫那个啊，哈哈，对了，通就是他们那通行证啊跟咱们这我估计差不多，都是拿手机啊，结果拿，我不行，太麻烦，这新冠肺炎这不叫事儿，结果他传上之后呢，他就说这个小病毒不要紧的，而且跟这个他们这个他是在这个网络上，他有这个就算是一个网红明星，粉丝追他，哎呦嚯，怎么样啊这位爷，好家伙，比利时大刀王五啊，嗨，武林高手嘛，嘿，哎呀，说实话啊，实际上跟真正跟这个外国大力士较量过的，还真是北方的一位侠客啊，过去啊叫韩木侠，八卦掌传人，哎，就那个香港导演王家卫那电影《一代宗师》里头，差点念错了，《一代宗师》，哎，那里头那个北方那八卦掌传人，八卦掌那位老侠客，应该原型就是韩木侠，周总理的师傅，真把那外国大力士打趴下过，啊，打国外来。嘿，七个不服八个不忿，上去之后一掌啪嚓躺地上了，后来一问啊，他得了感冒了，嗨，不是啊，这位比利时大力士他就老觉得这新冠小病毒不，这不碍事儿，不要紧的，跟粉丝们说了，看着啊，马上我就出院了，大夫紧着跟后头追，哎呀回来吧，哎呀汪大侠呀快回来吧，叫谁呢，哦，叫错了啊，韩大侠，嗨，行了，就别大侠了。回到家里之后，结果呢，病情加重了。怎么说怎么不听啊？教练急了，这不行啊，你这个还得比赛呢。别的不说，你这比赛，他这个自由搏击是近身接触，近身搏斗。你跟人家这就撂跤，还是这个使棒什么之类的，包括用拳用脚，都是很近的距离。你就是不考虑你自己，你也得考虑对手，而且你得这病不能比赛了，赶紧回医院，紧着说，开始也不听，拧着呢，后来呢劝来劝去他就去医院了，实际上也是自己觉得不行了，哎呀浑身上下这个难受啊，到了医院之后啊晚了，住了几个星期，先是一般的病房，然后那个咱 ICU 吧，啊不行咱上呼吸机吧，他那照片啊他都有，就是插着管呢，后来呢这人就走了，哎呀，当然这个确实是一件让人很痛心惋惜的事情，说的是什么呢，大力士功夫了得，自由搏击，好家伙，一个打十个， 哈，勇敢吗？勇敢。但是呢，他不知道害怕呀。啊，这就是那句了。中国有一位作家，是吧？王先生。啊，他有一句啊，那句话我就不说了啊。死者为大，咱别把这话用在死者身上，但是是那个道理。知道害怕才是真的勇敢啊，是不是啊？知道害臊才是真的要脸啊。啊，嗨，这话说的，哎，知耻而后勇，对吧？有这句没有？古人说的。好家伙，就这位啊，了不得，这位也是有功夫，善于打暗器，是吗？女侠客。哦，这可以，可以啊！你看看，这头几天晚上在上海闵行区这地方叫梅龙。哎，早晨起来，晚上发生的这个事情，女侠客晚上上街打暗器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打完之后她走了。第二天，车主们找警察报警去了，您过来管管吧。啊，咱们这儿出了大侠客了，好家伙，晚上穿着夜行衣。浑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，啊，举手抬足没有半点崩挂之处，后头背着单刀，好家伙，卷帕包头，飞檐走壁打暗器啊！你看我们这车，好，哎，哎呀，看不得了，干嘛呀？把人车胎扎了，连扎14辆车胎，还真是用暗器啊！可不是打暗器吗？就这位，行啊。那就找吧，不有那监控吗？一针一针倒。咱说实话，民警同志不怕麻烦，但是呢，您这实在是给公安民警添了不必要的麻烦。你说为什么呀？我说的那什么点儿，打个不太恰当的这个比方，要真的是杀人放火抢银行，警察破这案子啊，你个哎，整个这过程当中投入那么大的成本，破案是有成本的。就您这个没事吃饱了撑的扎车胎，说跟这车主有关系吗？一点关系没有，远日无冤近日无仇，根本就不认识。14辆车，他要只冲着一个人，他扎一辆车，他扎了14辆，横不能跟这14位那个都有仇吧，根本不认识。行了，找他吗？找着了。找着之后干嘛呢？这位，好家伙，警察一看，哎呦，真是个女侠客，坐在那地方啊，手边上搁了一瓶酒，啊，拿起来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啊，呵，冲着警察一抬头，那真是女同志说话啊，南方人，吴侬软语，很温柔。我说，找我干什么呀？这叫温柔啊？你看看，是吧？人说话有个性吗？找我干什么？有话快说。妈呀呀呀呀！警察说：“你这个，你态度能端正点吗？我们可是已经知道了，你头天晚上出去打暗器来着。嗯，甭管是峨眉针啊，哎，还是锁链啊，我确实打了暗器。你干嘛呀？嘿，我呀，我跟我们家那口子闹别扭了。”这个时候一点手把她丈夫叫出来了，丈夫一出来跟警察一说，哎呀，警察同志啊，哎呦，这可了不得了，我们这日子没法过了，哎呀啊啊啊。那说这俩人是反着的，可说呢，行了行了，警察说，你拿不是正格的，你是拿什么扎的呀？不能真是峨眉针吧？还真是针，他也不哪儿弄的，他随身他不干嘛的，随身带着那个注射器那针头啊，晚上跟丈夫吵完架之后出得门来，大不溜星啊，他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好家伙，越走这气性越大，妈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，行啊，这可以，警察一看这可以可以啊，您真是刘宝瑞先生那相声里说的，贴上胡子你就是张飞。嗯，哼，这下软不了了，一肚子怒火，他这叫戾气没地方撒，行嘞，砰，打那个裤兜里蹬出他那个暗器，就那注射器那针头， 照准路边上一辆机动车那轮胎啊，噗啊噗啊噗，好家伙，这整个这一瞬间全让他扎了。行了行了啊，这得拘留啊，必须拘留。那么车主那损失他得包赔啊。好家伙，哎呀，多大点事儿，是满地是血呀。哎呀，那说扎完轮胎也不至于能露出血来，不是不是轮胎，浙江长山啊，不是河北长山啊，河北长山是赵子龙他们家。这位姓张，哎，浙江长山大老张，喝完了酒之后，哎呀，大老张酒后自伤啊。你等会儿，什么什么您呢，就是把自个儿给弄伤了，大吵大闹，情绪激动啊。好家伙，这位是年过花甲，长期啊在外地打工，当然也有他的难处，可以理解，夫妻分居，这两口子不在一块儿啊，啊，是一般来说影响不到感情，你看，因为爱情吗？啊，但是呢，他毕竟他分开了，大老张这人呢疑心病，啊，看见什么他都怀疑，哎，打工吗？回到家里头跟老伴儿这聊天，老伴儿是什么呢？人家手头事儿多，忙活，他那说呀，哟呵，怎么样啊？啊，都挺好的。老太太就也不能叫老太太，大婶子吧，有一搭没一搭啊，是是，挺好挺好，你起开起开起开，你别跟这儿按那个什么坐着碍事儿，你都我这忙活呢。就这么几回，大老张这个心里头，哎，本儿，就他那个疑心病，他那点业余爱好啊，逮什么怀疑什么，怀疑论吗？看什么都觉得这事儿不对啊，这事儿必有缘故啊。哎，你看看没有，他发那个那买卖家发那广告啊，哎呦，他怎么这么啊，怎么这么设计，必有缘故，必有缘故。哎，你看那个企业家，哎呀呵，挣那么些钱，哎，这是好来的吗？必有缘故，必有缘故。这就叫疑心病，当然有无心的，有诚心的。哎，我说的大老张是无心的，我们张家人还是实诚。嗨，他就是哎呀的，觉得你看你我大老远回来的，你瞧瞧，夫妻两口子，大婶子觉得嗨，两口子这中年夫妻老来伴，哪那么些个这个那个，又不是年轻人，你瞧，就这样，大老张坏了，怀疑上了。哎呀，我看你这劲头，你这架势，嘿，好家伙，我这不在家，我这丑冷子回来之后，你看看你这，好家伙，描眉打鬓的。哎呀，这满头珠串插在那啊脑袋上，把脑袋弄得跟切糕似的。你要干嘛呀你？背不住，哼哼，你是不是外头有人了？这话赶话啊，为人处事啊，彼此之间交往，夫妻也一样，朋友也如是，就怕这个言差语错，话赶话。老太太一听啊，不高兴了，嘿，你还满带着疑心病怀疑我？对。你说对了，就有人了，怎么着吧？哎呀，闻听此言，大老张站起来，老太太说，怎么着怎么着，你还要对我家暴吗？家暴我，给自己来了一刀。哎呀哈，这血唰，哎，行，哎呀，别不行啊，要这样的话，这人就这麻烦了。那倒没有，反正流血了啊，呲儿，你想啊，他流这血不少，警察接到报警，到他们家处置的时候一看，好，满地是血，一点都不夸张，把警察吓一跳，哟，这怎么了这是啊？后来跟这大老张说，你弄清楚没有啊，我给你说呀，我还真是不太清楚。警察说这事儿没法聊了，问大婶子，说实话到底是，哎呀，没有啊，哟喂，你看看他，你说弄这事儿，你看看。知道无知才是真的有知啊！啊，是啊，哎呦，这就哎，这两天好家伙，这网上又开始闹闹哄哄，不好好过年了，看这意思啊！哎，他那买卖家弄那广告啊，那大姑娘小眼睛，为这个，我跟您说啊，一点不夸张，我这半宿没睡着觉， 心里忐忑呀，我都想跟我们领导做检讨了。早上起来，对不起您，这怪我爸爸妈妈，生我的时候，生我之前，我跟他们没商量，是吗？啊，我没跟他们讲过这个道理啊，没给他们做过这种形式教育。你看生下来之后一看，我也是小眼睛，我这眼睛也小，哎呀，你看这不给国家耽误事儿吗？哦，嗨，没有的事情，眼睛大眼睛小跟是不是支持国家建设、热爱祖国，告诉您，这是两码事儿。啊，是啊，这个长成什么样算爱国呀？这都是胡说八道。所以您就说吧，网上就这个事情，千万别跟风。跟您说啊，包括那网上是骂人的、跟风的，要么受人指使，要么不明真相，要么就是居心不良，他故意的兴风作浪，折腾的是谁呀？是您。你看折腾的是咱们这普通老百姓，一看，哎呦，这还得了吗？哎呀，坏了，半夜睡不着觉了。你看看，早上起来你不耽误事儿吗？是不是啊？不耽误您吃油条喝豆浆吗？影响您的胃口，什么事儿都没有，您放心吧。哎，受人指使不明真相，那个是可悲的，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儿。哎呀，你看就让人坏人给利用了。所以我就说嘛，千万别跟风，什么事儿啊，尤其是在网上，建议您网上也遵守交通规则，是吗？哎，一慢二看三通过，您先看看都是些什么人在那儿乌泱泱跟那儿骂大街。哎，新闻一口清，北京新供的商品住房需要按比例配建保障性租赁住房，为年轻人考虑。年轻人创业呀，他底儿薄啊。啊，说是哟，这人西安说了啊，这事儿得严查严管，这还得了？借着这个防疫这个事情，好家伙，据说有那个买卖，这买卖可够可以的。白菜，一颗白菜这价格涨了，涨幅148%了。好家伙，这个防疫才发的太不地道了，人家当地肯定得严肃查处啊，这甭问呢，道路交通这个违法记分规则有了重大的调整。哎，这个应该是很好的事情。这个罚款还是罚分，这个不是目的，一再说是手段。哎，用于提高广大驾驶员的这个安全的这个自觉性，正是立心读报是本分，为您服务呢要认真。浣纱就在筑罗村，哎，还得振兴小乡镇啊。什么村？筑罗村，这是古代的一个小乡镇啊，现在应该已经振兴了。为什么？浙江诸暨那地方经济发达地区啊。嘿嘿，对了，这人家网上啊，三联生活周刊有篇文章说，这些年咱们国家发展啊，当然重视大中城市建设，这个没有问题，没毛病，但是呢也得重视乡村小乡镇的建设啊。一个是农民他这个收入增收嘛，农民收入增加，这是基础。还有呢，年轻人创业也别都追的这个大城市，我没别的意思啊，我这话话里话外您听清楚啊，没有什么什么歧视这意思，来就来，我们欢迎啊。但是呢，从这国家发展均衡的这个角度，小乡镇它不只是均衡不均衡，它能够是吧有这个很大的商机呀。小乡镇离农村近，同时呢它又联系着像北京这样的上海大城市，你看能够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和繁荣，这方面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，应该更多的政策往那儿倾斜。乡镇经济啊，那过去那京剧里头它能没有吗？是啊，啊，你刚才我说这小乡镇那过去有没有？ 这个是小乡镇啊，战国时期的小乡镇是吗？浙江诸暨筑罗村啊，对对对对，哎，他那儿的那个村花是西施姑娘，村花啊，对，村里的嘛，那会儿没洗衣机，所以洗衣服得到河边洗去。对对对，他们村委会负责人姓范啊，范大夫啊，嘿嘿，对啊，这是历史上的故事，抓紧时间再给各位多说点新闻。这个北京日报说了啊，东城区深挖了9000多个停车位缓解停车难。你看看东城区这片本身就是核心区啊，市中心城中心，你想想看，它这地方啊，寸土寸金之地，但是呢考虑到百姓停车的困难，当然你说这9000多个多不多少不少，能不能完全解决，完全解决这是不现实的，但是呢关键是这份心为民服务这种精神，哎，是不是啊，哎，锲而不舍，哎，这个咱们必须得记住了啊，什么事情做工作都得这样，事在人为，别抄着手跟那儿就那儿白活，就在网上骂街，够干嘛的呀，是不是啊，咱甭管是中国革命还是这个新中国成立之后社会主义建设，都是靠骂街实现的呀，这么大的成就啊，卫星上天，高铁遍地，都是靠骂街吗？您琢磨琢磨呀，靠的是大家共同努力，靠的是团结呀。北京青年报说的，今年冬天市属公园将开放11处冰雪场地，嘿，踏踏实实高高兴兴那儿滑冰去。不多聊，感谢各位接着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和新闻天天谈，咱们回头见了您嘞。